独牙沼泽接应外围，聚集了有八家工会，正是上次力帖为证的八家。虽然起初的伏击只是五家工会所为，但是随后他们也去邀请了另外三家继续在这儿守株待兔。兰西哥和龙回呢，都是刚被叶修敲了竹杠的，答应的痛快。至于家王朝，那原因自然不需多说。 八家工会各安排了轮换，死守这一区域。办法虽然蠢了点，但聊胜于无。如此狡猾的大神级对手，能抓到这样的机会杀一次也是好的。是的，八大工会原本想的也就是杀上一次出出气，谁想到这人结果两天都没上线，倒是把他们给晾这儿了。君莫笑不上线了。 如果这是永久，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但是想想，这可能吗？当然不可能。这人不上线，不会是在预谋什么可怕的阴谋吧？想想论坛上那个揪了他们帖子小辫子的家伙，几大工会都是气不打一处来。超级怀疑君莫笑没有上线，就是在做这事儿。 一时间，这君莫笑到底是上线好还是不上线好，他们都闹不清了。反正论坛方面连忙解释着，独牙沼泽这边的布置也没有撤。至于杀了君莫笑的悬赏，这些大工会内部早就挂起来了，一直就没收起来过。这不，前段时间魏琛还以兰西阁的身份以此进行了一次娱乐活动吗？总而言之。 各大工会这次的这个部署有点不严肃，不是什么周密的部署，而像是一次狗急跳墙之举。但不管怎么样，反正上边还没有冷静地更改过指示，工会里的人就按部就班地天天过来轮换。八大工会每家每次过来的是一队人，一共就是80人，顺便就是组了一个团。 于是每天来新轮换的队伍到了就是先入团，然后发呆，这个主题至今未变。只不过人手来还是挺新鲜的，几个工会人都是足够多，随便轮换一下都能好多天不带重样的。而重样的就是君莫笑始终没有上线。此时，烟雨楼的一队玩家过来了这边。 和本工会的前班人马进行起了交接，八大轮回还弄了点时间差，以免一换都换太乱。来了，来了，君莫笑有来吗？没有来。这是每天交接班的玩家之间最常见的一种对话。对话完毕，新来的入团，旧有的离团走人，而此时早有20人已经潜伏在侧。 暗中窥视着这里的情况。对方在这一点的蹲守，魏琛早早就侦查过了。此时一看，和之前也是没什么两样。 对方这法子有点狠啊！这样交替轮班，我们要面对的可能就不仅仅是眼前这80人，等于一直有援兵过来增援。 魏琛和叶修讨论局面。 每次过来换班的就是一队人啊。 是啊，上次来看就是，现在还是这样。那我们为什么不去伏击一下这一队人呢？有过这打算的，不过从主城过来这边，正道都很开阔，根本就没法打埋伏，远远的互相就发现了。 叶修想了想过来的地形，还真是。那在主城里呢？这边65级主城啊， 人还是蛮多的。 这耳目太多的地方，我们最近可不敢再去了。魏琛深有感触地说着，之前他们一队人去某城修补了一下装备，结果被几大工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包围，打了一个团灭，凄惨历历在目啊！只能硬突着80人了。 我看是， 那就突吧。 我本来也就要突的，是你废话那么多。 从6点钟方向突吧。 怎么从6点钟方向？从12点方向突啊，杀出一个缺口，你就赶紧登号上，往图深里跑。只要拉出点距离，你的能耐还甩不掉这些人啊！ 老兄，我的号才54级，驱虫烟都用不了。 往深里跑路反而不太方便，不如大道上去狂奔。 哦，这个忘了。 微臣恍然，不是他经验不够，实在是神之领域三年都没有54级的角色了，这边的玩家根本就不会从这种角度来思考问题。 那冲了啊！ 微臣带着人调整了一下方位，准备开始了。 别急，我先去小小骚扰一下。 叶修这边用的是枪炮师竹烟侠，的确荣耀中最华丽的攻击的距离，面对80人也敢上去挑衅。 哎，赶紧的。 他这话刚落，叶修的竹烟侠这边已经一个火机扔出，这火机扔得又低又平，但是在毒牙沼泽这样昏暗地图中，那一团火光还是足够引人注意，实在隐藏不住。 什么人？ 守株玩家中有人被这火光吸引，连忙注意过去，但是叶修这种低频的扔法，火机扔得并不太远，被人注意到时已经落地吸了。这人只见光亮，却根本没来得及分辨这是什么。 怎么回事啊？ 其他不知情玩家尚在纷纷询问，就听上空一阵轰鸣，热感飞弹已经呼啸而至了。 我靠，空袭，空袭！ 有人大叫着，众人有点乱了手脚。这热感飞弹得知道火机扔哪儿才知道打哪儿，现在火机没见着，这飞弹是落哪儿大家一点谱也没有，顿时也不知道该朝哪里躲好了。 大家都不要动。 先前那个发现亮光的此时却是反应过来，原来那是对方扔出的热感飞弹的导向火机，只是怎么扔得这么离谱，他来不及想了。他只知道现在只要大家都不要动，这枚飞弹保证没事。然而这种时候喊什么都绝不能喊不要动，哪怕是指一个只是浪费时间的方向让大家动一动，也绝对更容易让人信服。不要动喊在这个时候实在让人起疑，尤其是这里不是一家公会，互相之间本就没什么信任，于是这一声不喊还好，一喊其他几家公会动得更疯狂了，眼瞅着有三人那是扑向飞弹要落的地方去了。 活该！ 这玩家一看这些人居然不听他的，对那三个扑飞弹去的家伙反倒是幸灾乐祸的快感多一些。 轰！ 等那三人发现他们貌似真的不该动的时候，飞弹已经飞临他们头顶，三人连忙想躲，飞弹坠地早已经掀起一团蘑菇云，三人被气浪掀飞，一人直接是挂到了一边的枯树枝上，上天不得落地不能，尴尬的要死。 一二队去那边看看， 有人发话了。这一次共同行动，由于是共同组了个团，倒是有个统一指挥了，默认的谁是团长谁说话，因为轮换，所以也意味着每人都有机会轮到指挥，所以谁家也没亏，也就不过多争执这个问题了。一队的队长那是默认情况下的团长，这团长下了令自己就亲自上了，同时带着二队。二队20人急朝那边奔出，武器都是纷纷严阵以待，冲过那爆炸的蘑菇云就待揪出凶手。不想一束光速从天而降，因为蘑菇云的掩护居然是没人察觉。这一大招放的也够大胆，就是算准了人会冲过来查看，所以事先就丢了，这才能藏在蘑菇云后边，这要是没人来看，一个大招可就浪费了。但现在呢，卫星射线直轰而下，首当其冲的人根本避之不及，被轰了个从头到脚。其他玩家大惊失色，纷纷让开，结果卫星射线一旋之下分出的几个小射线，此时竟然是有在手动操作，不走规则路，看似杂乱，却是追着他们逃散的方向，要将他们给射下了。 三队两翼包抄，其他队伍监察外围。 团长连忙又下了命令，八大公会的潮水一般的散开了。早已潜伏某侧的魏琛哪里还用叶修提醒， 一看这就是个绝佳的机会，对方试探虚实，那就直接让他们有来无回好了。 都准备。 魏琛团队频道里下指示，目光死盯朝他们这方向冲过来的数人。 一露面就把他们给我报销了。 魏琛说道。 一二三。 这有人。 几乎是魏琛喊完三的同时，对方也是发现了他的迎风布阵从树后拧出来的半个脑袋，显然已经是距离近的藏无可藏。而魏琛也是老辣的算准了这一极限的时机，一二三后喊了最后一个字， 打。 二十人猛然从各自的藏身处跳出，纷纷打出自己最强一击，嘴上也是纷纷送上自己最顺口的骂人话，诸如干你一万年什么的，响彻在昏晕的林间。轻松一波 AOE。 魏琛二十余人的实力虽然早已不是七十级水平，但是合力一击还是足够拿下被圈起来的几人。一波攻击罢，早引起对方多人注意，朝这边一看，发现数个熟悉的名字，这不正是他们工会内部最近也是挂上悬赏榜单的 ID 吗？传说是四处打游击欺负他们工会落单的玩家，今天这是眼瘸了还是怎么，居然打到他们这一群人头上来了。 注意，是九巨魔像来了，大家收好位置不要乱。 所幸此时轮班的这位团长脑子够清楚，瞬间也是判断出来对方的意图。只是这话刚落的时候，那边卫星射线的华光褪尽，众人赫然发现巨魔啸竟然是在这豪放的光线中华丽上线，此时竟然是已经逃开了几个身位了。